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高虹安事件继续延烧，讲即马新竹，大家拢在找高虹安。为什么这么大的代志，伊竟然无出来开记者会，被人家问到饱，问到满，啊、哦，为什么没有公开的说明呢？他今天啊、这个写文章自比翁启慧啊、哦、前中研院的院长。一我都比翁启慧吗？另外是给那个民众党出来开记者会，包括柯文哲。公啊、这个啊是整个民进党国家机器打一个人啊、哦、啊呢啊、哦、这次会啊，那民进党标很不对吗？柯建铭说啊，现在看高虹安都是一个心术不正、行为偏差的人，高傲、虚假、谎言、逃避，好、哦，争功诿过、谎话连篇，所以呢，给他给了啊，要很多的事件来啊，这个解开高虹安的真面目。另外是桃园，那么国民党有四个议员，同时去po照片，讲啊中立国民运动中心的停车场淹水，啊、哦，结果啊去用揭发了，他讲嗯，那是四月的相片，为什么四月的相片在昨天晚上同时po出，啊、哦，被人家揭发以后。才说那是四月份的，到底有没有冲上？好、哦，连张善政，好、哦、也参一咖。张善政啊，是不是状况外？好、哦，被人家啊看个恐口谁？好、哦，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陈时中啊，他的防疫成绩自评85分。哦，去给柯文哲啊，讲去死啦！哦。还做事要拿病例来砸他，但是柯文哲的核心前台北市社会局的局长徐立敏出来讲讲，咱的防疫成绩，你世界是前段班中的前段班，哦，那你看查嘴，哦，那柯文哲呢也自比雍正加济公，这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啊、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每个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也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欢迎各位好，大家好。 好，以及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 欢迎各位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竹市的市议员李延慧， 洪一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等一下，民进党台北市的市议员简淑培也会加入哈。这个资策会啊，在昨天啊，民进党的陈廷飞委员、赖瑞龙委员啊，咨询资策会的执行长啊，公下引用比例不当，高虹安啊，引用高达80%啊，出口甲报书也无报备啊。职场伦理有问题，论文没有注明出处，没有出示受到补述，所以资策会可能会对他提起诉讼。这样严重的代志，高虹安，你是咩队？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几个不同的软体去做比对，大约在70-80%，一般来讲这样不称为引用了、 这不算引用吗？ 对， 这不算引用吗？ 但是 这，所以等于说 这样例子不是没有了哈，但是它相对的是 比例过高， 比例是偏高。我们会主张我们的著作权，那要求这个对于著作权的部分的尊重，那我们会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进行解 寻求法律的途径，可不可以到新竹说明是怎么样的方式？ 这个部分也是要看这个我们协调的结果，因为通常大概如果你要涉及诉讼的话，大概都还是会有前面的这个协调，看能不能和解的方式来处理。我们这个资策会的法务相关的同仁已经开始做进行的准备。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哦， 这是财团法人资讯工业促进会，我们简称资策会啊。他的函给谁呢？他的函受文者是给经济部啊，因为经济部出资者嘛。对高虹安的事情啊，解决方案，资策会提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些条件啊，如果都不行，就进行诉讼啊的可行性评估。那么，第一，减负软体比对结果函请高虹安委员公开说明。第二类，高虹安你也公开说明。第二个，花纹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这个啊、宣明高虹安委员博士论文内容有大幅重置本会论文之状况啊、哦。第三，除了花纹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宣明高虹安委员博士论文内容有大幅重置本会论文之状况外，并对高虹安委员提起诉讼。以上方案是否妥适，敬请贵部酌裁啊。这个资策会呢说我提的这三个案子这个啊、方案，那么给经济部来裁定啊。博文，第一条就是伊爱 公开说明啊。 是。 啊，那比起来 他对这件事情他本来就应该公开说明，因为资策会已经很清楚讲、哎、你八成的这个论文是相似，换句话讲这个是已经高度抄袭的嫌疑， 嗯， 所以当然就是说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出来说明。张大哥，我恭喜在，资策会已经对高虹安哦，已经是跟别人不一样了。 嗯哼， 黑龙江做一般人哦，他早就已经提出诉讼了，哪里还给你说明的机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机会吗？ 嗯， 拍谁啦？今麦李化威完多嘞，心中一省，你知道 不？嗯， 那个省总预算啊，那个对公家部门的压力会有多大？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第一个。你今天如果高虹安，你要嘛你就公开说明，然后把你的相关资策会都已经公开点名你，而且高达八成的部分都点名你，你就公开说的清清楚楚。 对， 要嘛第二件事情，郑大哥，我认为他唯有一个途径，就是他现在马上立刻辞掉立委的职务。 啊好， 郑大哥，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 哎哎， 他现在哈、哦、立法院，你知道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里面哦，主管最重要的部门就是经济部啦。 哦，好好。 资策会当时就是在经济部辖下、哦。 嗯。 哦，你知道这个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哈、哦？这里面这些委员的名单里面， 高虹安， 高虹安就在经济委员会。 嗯哼。 我请问大家，我今天啊是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然后呢，现在经济委员会要指控说，哎，这个高虹安委员。这个透过资策会抄袭我们资策会的论文，你选话还刚好扣脸啊，那时候。 嗯。 而且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你知道以前我们有很多哈、哦，底下贵给国民党时代， 嗯， 有很多哈、哦、有官司缠身哦，贪渎啦、贿选等等官司缠身的立委， 嗯， 他每一个会期都要去司法委员会啦。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去司法委员会，这些哈、哦、检察官、司法院都不敢动他 啊。好好 啊，我请问大家，现在资策会已经公开讲了，说，哎，高虹安，对不起哦，高虹安委员。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论文是有问题的， 嗯、 结果他现在在这个经济委员会啊，而且你知道现在是预算会期耶， 哎、欸， 预算会期、立委期，大概拿刷嘞，你知道吗？ 嗯、 恭喜你，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有办法还继续去执行立委的职务吗？ 嗯， 张大哥，我在讲哈，今天最可恶的是怎样，你知道吗？竟然民众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立委，竟然还集合起来，哎、嗯。欸你本来应该要回避的哦， 是 你不但不回避，你还集合起来开会， 嗯、 说什么说要求哦，这个资策会不要被政治黑手介入等等这样的一个论调。 嗯， 我请问你到底是谁政治力介入？ 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 哎， 你高虹安现在不管是基于利益回避，不管是基于你论文的抄袭，然后资策会要追究你的责任， 对， 你现在都不应该即日起你都不应该去行使立委的职权。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既然是不分区立委，你干脆就直接辞掉， 嗯， 由民众党其他人递补，否则我真的觉得实在是我不知道你的脸要摆哪里。 哎、欸，任俊兄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出来啊？开个记者会让大家问嘛。其实我讲实在，我今天有邀请高虹安来上节目， 是， 但是被他拒绝，一个没赢啦。 嗯， 好，然后我说那不然明天他也是不来啦哈。啊，我是说你碰到这种事情，人家就叫你公开说明嘛，你最后你还是得公开说明吧。 没错、 嗯， 他今天下午应该有到友台去啦、 哦、 我听说他有去友台接受访问、 哎、 但重点不是在他要去哪个地方，因为他大概会选择对他来讲他认为友善的这个媒体，不会追着他打、 嗯、 然后也不会追着他问、 嗯、 甚至会让他讲他想讲的话、 哦、 其实 我认为他在这个部分哦，老实讲，他应该多去上上不同的节目，甚至你的邀约，我觉得他应该参加。为什么？因为你要参选的叫做市长。今天民众也会希望，就是说，在你的检视的标准之下，还有你过去一贯去质疑别人的这个立场之下，你怎么去解释跟说明你要讲的这些事？嗯，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段，你看到这两天，其他很多的行程都取消掉了，看起来甚至还有说什么啊，原先他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协会还是什么社区的活动，然后自己发了新闻稿说啊，人家活动取消，所以他就没去了，就后来也发现到这感觉上说是有些出入哦，但现在问题就回来了，我认为他的博士论文的这件事情哈，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跟他的学校有关。老实讲啊，国内有国内对于这个学位的认定的标准，跟他所有的这个程序， 对， 国外可能跟国内会不同。 嗯哼， 所以今天问题在于是，当他在完成他博士论文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引诱的教，其实资策会对他已经非常友善了。 嗯哼， 我那时光你都要看那个公话了，你都要访问来对哦。资策会应该讲啊，讲哎、欸，我们还要再协调。 嗯， 那这中间的过程，事实上，你说是不是一定要采取到法律的途径？ 嗯， 资策会也没有说我今天要告他。 对， 我今天就是把那个部分大家厘清清楚。其实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说法。 嗯哼， 所以当他一字排开，认为说这叫压人取供的时候，请问他压了谁了？我不知道。 哎， 这件事情能够说明的，其实就只有高虹安本人而已嘛。我觉得现在对于这几件事情，第一个了哈，我觉得资策会其实我自己看起来，还有一点，其实很多人对资策会当时为什么同意让高虹安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事实上资策会也必须要说明。 对， 你再回来看，就是说现在两边的争议是什么，你知道吗？按照高虹安方面的说法，他说他的博士论文100多页，你资策会跟我讲说你有6页。你们怎么比得出这个80%左右？ 嗯， 可是不好意思，我认为这是大家站的母数不同 啊。 对资策会来讲，我这一篇论文，我这两篇论文， 嗯， 你拿去用的比例，对我来说，你用的那6页叫做我的全部啊。 嗯嗯嗯。 所以这里面不是说你在那里争说哦、啊、是什么什么第一作 者是侵权哦，我跟你讲， 对，是不是第一作者、第二作者， 这是犯刑事罪哦。 对， 嗯， 有没有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我就不要在这边搞混。 嗯、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什么样叫做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在座很多先进啊、不是代表说我第一作者我就完全不用管别人了啊？如果都完全都你写，你干嘛给人家挂第二、第三？ 嗯， 所以大家在这个论文上面其实都共同有创作，这是一件事哦。 嗯， 第二个，你们三个人的共同创作或几个人的共同创作，他是为谁而做这件事情？是为资策会。 嗯， 所以真正的问题会回到的是当时你们在打林志坚说，哎，你今嘛提上面竹科计划安装安装，你们认为说这要竹科出来说？ 嗯。 同样的概念嘛，现在资策会告诉你讲说你在引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完整的标注，甚至其实老实讲，因为国内对这个学术伦理它之所以会要求你要标注的原因，是因为包含你用谁的钱来做这个研究，你倒写清楚哦。 对对， 你有下不？ 没， 你都没。 嗯， 你想要维基百科后面讲加一个说哦，我另外多了一个参考书目补进去，我可以跟你讲它没有任何意义， 头头不， 你在内文通通都没有 啊， 突然在最后面跑出了一个说，哎、欸，我有参考他， 嗯哼， 那这样叫合法？这样叫合乎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被讨论。而高虹安其实很容易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但我认为他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都抹黑， 嗯， 都迫害， 嗯， 其他的我都不要管。 是，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民众来讲哦，这个你没办法接受跟容许的是，对、欸，你俩接在安内也是，我跟你俩做起一定无异啊。 嗯， 人家你质疑，你就讲人家你怕。 嗯， 人家跟你问，你就讲人家你抹黑。人家跟你安了，你就讲哦，你会压人取供。 嗯哼， 今天所有很多被质疑的点来自于是什么？你知道？是高虹安你以前讲过的话、 嗯哼哼， 你曾经讲过的时序。 他以前怎么质疑林志坚、 还有你自己曾经书上面写过的时间点、还有包含郭台铭那萌萌的笑，很多你自己写的，你知道、现在人家只是跟你正经你写的东西，人家没说你黑白说呢、人家没说你说白差啦，人家现在只是问说，那你的时间点，当时你在写这些时间的时候、现在被发现到跟你在资策会任职的时间点、事实上是有高度重叠的。 好，来高虹安啊、他这个没有开记者会，但是他有写文章，他其中他有写到一个合作，这几天很多台湾人都在期待翁启慧这个前院长，因为中央研究院啊，能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可惜有人怕一个可能都要没丢。过去立影一再翻出翁启慧前院长的例子，强调政界不要为了选举毁了产业。现在民进党又在做什么呢？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他在自比翁启慧哦。 我觉得这比的有点不伦不类啦。 啊， 翁其慧人家没有说隐瞒他的这个主管单位他的工作单位去念博士， 嗯， 然后拿薪水去念博士， 哎， 没有做这个事情嘛，也没有做任何抄袭的问题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他拿自己来跟翁其慧比，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了哈。嗯， 那我插个话，我插个话，因为今天啊，沈慧虹有出来讲哦，沈慧虹说高虹安当然不是翁其慧啊，翁其慧留职留薪啊，是跟高虹安是一样留职留薪。嗯，但是他去美国求学离开中原院以后他自己卖房子赔偿国家四年的薪水。欸，人是行钱呢， 嗯， 高鸿安你跟我行钱哈， 嗯， 以547天拿多少钱呢， 嗯， 高鸿安全职全薪没有报备，人家翁启慧有没有报备？ 有啊， 翁启慧有报备，拿你拿国家的钱成就自己，连机票钱都是资策会出的，当然你不能够跟翁启慧相提并论啊。我说实在啦，这别说钱啦，你的学术成就你要把翁启慧比是把什么比什么啊， 所以这个叫砍拖嘛， 哎， 就是砍拖翁启慧嘛， 是 翁启慧也是无妄之灾啦， 哎，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哦，这个资策会的角态度很奇怪，哦， 嗯， 一开始进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他是帮 有没有一个诺贝尔说谎奖啊， 可能有人可以得到啦，高鸿安可以争取一下，因为还没有设这个奖项啦， 是 那第一时间资策会是帮高鸿安讲话哦， 嗯， 说那不涉及抄袭，对不对？嗯，之后呢资策会好像那个隐形人，对于所有的问题都不回应， 嗯，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他的这个执行长卓正侯出来讲话， 对， 态度非常客气， 嗯， 非常谦和，对于高鸿安没有任何的指责，没有任何批评，那大家就想说为什么资策会到今天为止好像对高鸿安还很客气， 嗯， 那加上他过去到美国研修547天竟然这个资策会完全都不知道， 嗯， 是真的不知道还是知道不爆出来， 嗯， 起人疑窦，他背后是有高人， 哎， 高人出现了， 嗯， 高人就是他的目前资策会的地方创生服务处的处长叫做洪玉祥， 嗯， 我先讲这个人，这个人呢其实是高鸿安在大硕补习班的老师， 嗯， 这是高鸿安在前年他在脸书一月份的时候他说他参加三立电视新闻的节目，然后到这个大硕补习班，等于说做一个采访，他当一日老师，然后他当时写说感谢师承弘毅啊，师承恩师弘毅，弘毅是谁？弘毅就是洪玉祥的在大硕补习班的笔名啊，或者是艺名啊，因为他现在什么位置？我们昨天看到是谁去咨询？执行长， 对 ，CEO， 哎， 昨。 这是去年齁杰出资讯人才奖洪玉祥资策会财团法人资讯工业资讯会执行长资深特助啊，卓正宏要去立法院的时候洪玉祥可能就在他的办公桌旁边， 嗯哼， 特助哦， 哎， 然后他是澳门科技大学的博士啊，嗯，就这位他就是一路力挺高鸿安嘛， 嗯哼， 就是高鸿安的贵人嘛， 哦， 那请问一下高鸿安547天在美国，请问一下这位洪处长， 嗯， 这位洪特助，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他去红海的机票钱谁付哈？ 还是资策会啊？ 资策会， 对呀，啊，所以哇，把资策会吃干抹净， 嗯， 全部都完全利用到 国家的， 一块钱都不剩， 啊， 然后跑掉了 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上没有人罩他， 嗯， 他敢如此吗？ 对， 所以我不要讲啊，今天这个洪 立功是有人给包庇的，对了。 我不相信一个拿到硕士的女孩子敢这样子胆大妄为， 是， 所以她变成说一般人去进修是请假，因为我是在台湾大的附在台北附近的学校念书嘛， 嗯， 我请假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嘛， 是， 她这个等于是出差哦， 嗯， 她不是请假哦，她是出差去，所以她不但可以用资策会的钱申请机票住宿， 嗯， 而且她还可以领年终奖金， 哦， 而且他还不必负担未来还要再留资策会工作的义务。 听说绩效奖金也有 哦。绩效奖金也有嘛。 嗯。 所以我真的不需要讲真的是奇女子啊，奇女子，嗯。但是这样的做法是扛资策会之铠。 哎。 那资策会 70% 到 80% 的经费是来自于我们政府的预算。 那实际547天他到底拿了国家多少钱知道吗？ 周刊的整理是说好像900多万嘛，一共 这么多， 对，939万还是 那可能包括住宿，可能包括 对，而且 机票， 因为这种单位你出差就除了机票住宿这些 学费， 还有每天的零用金啊。 哦哦哦， 就是这些，对，大概加起来周刊的统计是900多万台币。问题是出在这个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高虹安真的这个一切都合法，一切都 OK 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这是资策会的学位进修办法。 嗯， 也就是资策会里面培养人才，他们是有内部的一些规定的。 是。 然后呢，这个事情生效日是102年，也就是在高虹安 9年前， 也就是在高虹安他是2012到2014初。 嗯， 出去念博士嘛， 他任职的时候，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任职资策会的时候，资策会的内部规范。 嗯哼， 好，那所以在资策会里面的这些优秀的人才，资策会是可以让你去进修的。那有分这个是群体的组织类的，也有个人类的哈。 嗯哼， 那如果你个人要去念这个硕博士的话，资策会是有内规办法的。首先。嗯，你要提出一个学位进修个人成长类的申请表， 嗯， 部门主管要核准，然后呢，核准之后要送人力资源部门去备查嘛， 嗯嗯嗯嗯， 所以高虹安照理说你当初应该要申请， 但是他没有申请， 对，并且你部门主管要有一个签核， 嗯， 所以资策会的人力资源部门他才能留存这个档案， 嗯， 然后他的内部的规定是什么呢？好，核准之后呢，资策会的员工可以弹性利用上班时间进修，每个礼拜至多两次，每次4小时，而且是含交通时间。哎，嗯欸，他不是每周两次，他是直接好几个月呢， 啊， 就是只有回台湾放寒暑假呢。 啊哈， 也就是说这些规定的，然后呢？弹性利用上班时间进修的时数应于次月底前用非上班时间补足工时，就是你还要补哦，而且你不可以领加班费， 嗯， 也就是说内规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 嗯哼， 那所以高虹安你这位优秀的人才有没有提出申请，申请完合可了之后你有没有按照资策会的内规去研修你的博士论文，说， 嗯， 那个是问题， 啊，但如果按照昨天卓正宏这样讲是没有啊，他完全没有做，啊， 对，所以资策会要跟大家也要有一个交代， 嗯， 所以他是个案，他之前有这样的例子吗？他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嗯， 他这样的例子有没有符合你资策会的这个规定？ 嗯， 当初是谁核准他的？ 是 谁可以允许他用这样子独特的方式到美国去进修了一个博士学位回来？ 嗯， 这个是他的，这个资策会有责任要说清楚。 嗯， 你高虹安自己也要讲清楚啊， 嗯， 你不能就哼不啷当，好像觉得哇，哦，都是民进党打压，都是民进党打压， 嗯。 如果你 用民进党打压最简单了， 啊，对，就是你没有辩解的理由的时候，你就啊，政治打压，政治打压。如果你都光明磊落，如果你都一切合法都 OK，嗯，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出来讲啊， 嗯，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所以你当初是怎么讲人家的？这个是8月28号的时候，林志坚那个时候被打到爆炸的时候呢， 嗯， 当时的高虹安说什么？高虹安呢就说，哎呦，我跟你讲哦，现在新竹人打招呼都是问这一句，哎，你的论文有没有问题啊？哦，那现在哎，回到你身上呢，高虹安，你的论文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资策会说这个没有授权的问题，资策会其实从来没有改口，他一开始有人放消息说那个没有授权问题，一直到昨天为止，资策会也说那个没有授权问题，问题是你没有引用标注， 嗯， 那个才是问题， 是， 所以你没有引用标注，那你就涉嫌剽窃了资策会的著作， 嗯， 那所以那个就是违法的所在， 嗯， 好啦，当时林志坚被打爆的时候要退选，高虹安说，哎呦，你有错就要认嘛，如果公众人物死不认错，硬凹到底，我们以后怎么教下一代？ 嗯，哼哼， 同样的问题请教你高虹安，嗯，你连说明都不说明，有错不认，硬凹到底，请问要怎么样教育新竹的下一代？ 嗯，哼， 新竹可是年轻夫妻最多的一个城市哦， 是， 他们有很多小宝贝都在新竹念书哦， 嗯，哼， 他们要怎么样子教他们的下一代说，哎，我们有一个市长哦，他面对质疑的时候通通闪躲，然后只用一招叫做政治迫害。 嗯，哼， 那请问新竹的教育要这样吗？ 好，来，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啊，因为啊，来宾要补充，给他一个柯文哲说啊，民进党现在整个党跟整个国家机器在打一个人，就是打 高虹安啊、哦，因为民众党的党团啊，讲民进党即马用恶毒的手段压人取供啊、哦，这个。这个赖香伶委员更离谱，伊讲这不是叫做选举，叫做镇压。镇压，你知道什么叫镇压吗？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哎，今天啦，柯文哲出来讲啊，伊讲啊，资策会突然间跟两个礼拜前讲话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拍水他都要实际有供啊，其实讲话都一样。嗯啊、哦，柯文哲公先前说引用论文没有抄袭问题，隔两个礼拜口供全改了啊、哦。那么以公啊，这个现在是追杀，民进党是双标党啊、哦，全党全国打一人。另外啊、民进党的党团出来开记者会啊、哦，说啊，这是黑道手法要人取供。更质疑资策会第一时间做出的是基于事实的回应，不是现在屈服于中央政府的压力之下，改口以主张著作权的说法配合政治攻击。好，换句话说，伊嘛是讲啊，讲这个资策会有改口。那另外呢，这个是赖香伶，哈、哦，伊讲这叫镇压，国家级的打压。好、哦，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我们今天特别昨天行文要求经济部技术处以及资策会的代表都要来到现场说明， 特地行文要资策会到场，民众党团一字排开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连土法都做好了，想替高虹安护航，媒体准备就位，没想到资策会缺席，让立委邱成远气炸了。 资策会，你是多怕民进党，你是多怕柯建铭，今天民进党的整个黑手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产业界，甚至是我们的学术界，把我们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他说是我施压，我只发有公文去了解真相而已。 民政党一边指责柯建铭施压，另一头却想找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出席记者会，为的就是五号质询时资策会改口不排除提告，因为论文高达八成雷同。 策会确实也承受了来自于民进党党团的非常莫大的压力，是论文有113页。那他目前所讲的，我在资策会期间所对国外发表的这个期刊论文呢，其实它的页数仅仅有6页。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数学正常的人算出来的6除以113。都绝对不会是八成。 高虹安用数学反驳，更夸口本身全职全新读博士，自比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惠，遭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笑说太扯了，只是在闹笑话。 那实在太扯了，没有这种扯的人啊。那现在比翁启惠，所以总来讲就是闹笑话而已。 高虹安论文争议还没解决，这回又自比翁启惠，但抄袭却没诚实说清楚，很难对选民交代。 委员啊、这个立法委员质询，在立法院质询资策会，这个叫做全国打一人国家机器吗？ 我先讲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画面那个民众党党团，他开那个所谓的记者会啊，然后他说邀请资策官员他不来。老实讲，一般我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立法委员主持人他如果是他是一个协调者，陈情民众或是行政官员彼此各陈述己见哈，彼此互相那个讨论，那这时候行政官员可以来。但大家回去看，刚刚是民众党党团办记者会。 对， 我跟你讲，我跟邱成员讲，还好资策会官员没有来。怎么讲？如果他今天来的话，他们一定被你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这个那个咄咄逼人这样子。那资策会一定派一个小的一个官员过来嘛？他一定回答不了什么东西。那反而会呈现一种好像民众党在打压资策会的感觉，画面也不好看了、啊。所以我觉得立法委员还是要清楚他自己的职权在哪里。那回到这个高虹安部分，老实讲，我觉得高虹安可以直球对决啊，因为老实讲。他很多的东西他都可以好好的回应，那为什么躲起来？包含呢，昨天在立法院这个质询，据我所知高虹安应该还没辞立委吧，那我们知道立法委员就算不是他的委员会他也可以去质询，况且资策会应该是他自己的经济委员会， 对耶， 对不对、那他可以直球对决啊、他可以直接跟资策会这执行长讨论他论文的东西啊，公开我不会觉得你是要公开大家媒体前面嘛、那你立法委员你有你的质询权，虽然是质询自己的事情没有错、但你为了捍卫自己清白，大家一起去检视嘛，那为什么你不去质询所谓的资策会的执行长，等到民进党的委员质询完之后事后躲起来，然后就发一个声明或发个脸书、去解释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天高虹安他是如果站出来好好把他讲清楚的话，或许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可能还不会那么糟糕、 那现在包含刚刚柯文哲在讲说什么可能国家机器 打一个人啊，然后连赖香伶都跳出来，我觉得赖香伶可能有点羡慕个红安啊，而且 为什么？ 那声量比较大，比较高啊，让大家知道说我在选举啊，大家不要忘记赖香伶也在选。然后另外新竹市还有国民党林根人和，大家不要忘记啊。 那赖香伶你也抄一下嘛， 没有啦。所以其实当所以整个民众党哈都在帮那个高红安的时候，其实高红安好好跳出来，好好去解释清楚。但问题是高红安现在有问题就是。他不但没解释清楚，而且每天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发生，一下是什么行程取消，发现主办单位根本没这个行程。老实讲，这些都是小事情，但一个一个叠加上去，会觉得说好糟糕哦。为什么你的行政团队，你的竞选团队会变这样子？那大家就会去思考说，会问你未来的行政团队也是这样子，搞不清楚行程状况，一下都东大西漏的，然后都搞不清楚最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大家怎么会新竹市民怎么会放心的把新竹市交给你？但最后我还是要讲一点哈，现在老实讲，这个整个回来其实包含他这个他要解释清楚他这个去出国念书，他到底有没有报备的问题？好，然后包含刚刚实习也讲到说这个日资费547天嘛， 对， 那如果以辛辛那提那个生活日资费一天是190美元来换算的话，大概会多300多万元。老实讲，我觉得很多哈，而且。我们 嚯、一天190美金啊， 美金啊， 190美金就5700了呢， 5700啊， 哦，差不多现在要6000块呢。 对啊，所以他整个货出来，他多300多万元的新台币啊。那我比如说，以前我们都帮这个老师报过日资费，他如果出国的话，如果我今天我是助理报个547天，我自己助理我都觉得不合理，怎么会报547天？怎么那么久？你日资费顶多你出差可能10天20天就回来了，那你怎么会在美国出差547天？我相信高宏安可能没有到真的报547天，但你也没讲啊，你没讲就让大家，我们就只好按着周刊讲，因为周刊有拿出证据。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敢讲？ 我觉得他没有讲清楚，他当因为他可能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可能那个跟 你猜他有没有报日资费？ 我猜他有，但是有没有那么多天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必须说， 我把右一屋啦。 对，我必须说，像宏一，像我们刚刚讨论，我们其实是不确定，我也不是要抹黑栽赃高宏安。可是你出来讲嘛，因为老实讲，我从他阵营拿到，他其实过去哈，资策会有帮他申请一个奖，写推荐书里面就有写到说他要去美国念辛辛那提的一个学校，所以资策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那这样子这么好的证据，你就拿出来去反击资策会了，那选民自然会去做一个评论。 好，刚刚这个颜慧要讲这个啊、柯文哲还有民众党今天开记者会说这是啊、这个压人取供。 对，因为早上的记者会的名称叫做民进党黑道式选举压人取供，逼资策会自打脸。可是刚刚其实十七姐跟博文哥都有提到啊，他那个桌子上的桌牌其实就有一个是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只不过是资策会没有代表来嘛。所以压人取供到底是压谁来取供啊？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压资策会来取供。资策会如果真的出席的话，今天早上感觉起来就是在替台湾民众党背书嘛。那我们如果是回想高虹安一开始的说法，他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委员刚刚讲的有道理耶。他昨天卓正宏他是经济委员会呢， 对， 他可以去质询啊。 是， 你说我没有报备，好、他因为他今天有说啊，说他在2016年8月得到国家产业创新奖，资策会的推荐理由明载着高虹安主动争取本会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进修攻读机械博士学位，赴美期间仍恪尽职守。他意思就是我怎么会没报备？ 那他可以上去问啊。 对啊， 干嘛不马上上去问？很心虚啊。 是， 我觉得他如果一直在不正面回答民众对他的质疑，社会对他的质疑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心虚的感觉。 不过插个话哦，我跟你讲，他讲这个东西也不准哦。 那个， 第一个你要出示证明，第二，你没有正式申请呢。 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不敢上去问。 那个我这个是他自己脸书上刊出来的，就你刚刚讲那个国家创新奖。 对， 他在这里面他说有啊，我有报备啊。我说这个我有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哈、大学进修啊、这个机械博士学位赴美，然后恪尽职守啊。然后他这边还写推荐人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我先提醒大家，你看到这边他这边压的日期是中华民国105年8月20号 ,105 年是多少 ?2016 年。 好 ,2016 年。 对。 他什么时候去攻读博士的？ 他更早。 对。 他2012年攻读博士的。 对。 2012年攻读博士，然后他说他2016年有跟资策会报备。 破案。 你知道这个齁、破案的真的。这个网友实在太厉害。网友说高委员 你是拿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啊。而且啊，他这个网友真的很厉害，他说这份推荐上没有盖机关印啊，谁写都可以啊。我有网友还质疑说，欸，这个是不是你这个齁，分明是推荐得创新精英奖的理由，并不是出国攻读博士的报备申请。嗯，还有问说资策会公文在哪里，还有说来我们看一下齁，那他这个是他自己申请的原文哦。嗯，确实他这边完全没有官印，他这边完全没有官印，然后压的日期就是105年，就2016年。嗯，在那个，这就是已经破案了啊。所以请问他有去跟资策会报备的证据在哪里？嗯，所以我必须讲啊， 他2012年去读，对不对？ 对 ,2012 年。 所以他应该出示的是2011年或2012年的公文嘛。 没错没错。 可是这篇哈，嗯，后面是署名资策会嘛。哎。但是这篇是高鸿安自己写的。 好可怕。 不是，因为我们帮人家写推荐信，让我学生要去留学要写推荐信。嗯，我不可能知道，哦，你国中得过什么奖吧。嗯，你高中得过什么奖，你大学得过什么比赛吧，我不知道啊。 对。 最多是什么学生自己先写好。嗯，然后给我们看一下，诶，我们看大概没什么问题，或者修改一下，然后签名作为推荐信。嗯，所以这里面的东西是高鸿安自己写的啊。嗯，问题是这个东西我问你，资策会不知道啊。嗯，这不是资策会帮你写的，现在他就说，哦，这资策会帮我写的，说有提到辛辛那提，嗯，其实是他自己写的。 这个一定要盖官房嘛， 而且要盖官房。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西是他等于说他把说，哦，你看我好像是资策会发的文，嗯，发的这个申请书，就是资策会就表示已经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啊，哦，这个事情我们看很多，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叫自导自演。嗯，然后要把责任甩归给资策会， 而且还要主管章啊。 不是，光是那个时序错误，光时序错误就已经是扯谎了嘛。嗯，这是说谎嘛。 对， 光是时序错误怎么可以证明说他是有报备？他2012年攻读博士，这个是2016年的。光这一点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讲？嗯，所以哦，今天在那边讲说什么？哦，我们这么国家机器镇压，我跟大家讲，事实是怎么样？嗯，事实是资策会才是被镇压啦。嗯，资策会就是因为现在在总预算这个审理期间，紧接着给我民众党团压着打，你知道吗？嗯嗯嗯，所以我认为哦，这个刚好倒果为因。这那个哪有人家说小偷被抓到之后，然后反过来说，哎，你们家财大气粗就可以告我吗？嗯，你看出我这种小偷啦，剽窃人家的东西被抓到，然后说哦，国家机器怎么可以提告？国家机器打我。嗯，我觉得说实在是没有道理。高鸿安，你是知识分子哦。坦白讲，我认为真的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高鸿安，你立刻请辞立法委员。嗯，我跟大家讲，你不要以为说，哎，质询资策会才对资策会有压力哦。嗯，总质询期间或者是总预算审查期间，免修平啊。我，你看经济部这么庞大，我随便砍你其他，包括国营事业预算，我都可以砍，都可以动。我随便动你其他的机关预算，你怎么晓得我是不是在针对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执行立法委员的职务了。哎， 来苏晴， 我想补充就是说，从这个我们大家慢慢抽丝剥茧，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格。嗯嗯嗯，他的确很爱 柯建铭公以心术不正啊。嗯， 我觉得他爱说谎， 爱说 就是他会截取一小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要不然他就是会跟你胡扯瞎扯。譬如说什么六页，我那个我的论文有113页，我的博论有113页，然后有六页，那怎么样，数学再烂也不会有 80%。 可是不是啊，六页我不知道它是从哪边生出来的，因为就是网友比对出来，你随便找，这还不是它全部的博论哦，就有17页了啊。嗯，你100多页里面随便找就有17页都有涉嫌抄袭你资策会提交的那个报告。嗯，所以你那个六页是什么？因为他这样子好像哇，这样很义正词严的讲出六页，嗯，让大家会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么少。没有，不是这么少，真相不是，所以他在胡说八道，然后他在用一些错误的资讯来掩饰他自己的心虚。 对。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昨天不是也在讲说，他就神隐了起来，本来要出席了一个什么协会的手工皂的那个活动嘛。后来他就是说那个因为是主办单位自己要取消的啊。后来结果这个是高鸿安跟这个协会成员里面的对话的 LINE 截图。后来就发现说不对啊，人家那个活动并没有取消啊。高鸿安说那个有取消啊，可是你看报告市长人家尊称啊。原定928下午的 取消的是928那一天的呢。嗯，所以10月5号那一天并没有取消啊。 然后他就说啊， 勾留谁都，然后就说取消了，所以我就没有要出现了。嗯，也就是说他都会故意找出这种， 要洗完了北上， 对，他就会找这种资讯上面的让你模糊，让你搞不清楚， 是，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如此啊，那所以就是国家机器在打压他。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真的不诚实啦。 好，思琪刚刚讲说啊，高虹安自己讲，哈，113页里面只有6页，对不对？嗯，那你刚刚出示的证明说，他有至少有17页。 对啊，网友整理出来，随便你看画红线的地方，这个因为数量太多太多页，所以图很小。画红线的就是两个版本都一样的，就是他的博论跟资策会的那个报告。所以博论一页，博论二页，博论三页，博论四页，噼里啪啦，博论就有17页都有画红线啊。那所以就是抄袭你自己的著作啊。那这个有什么好隐瞒说变6页的？ 那他到底抄的有多严重？其实第一个举发的就是翁达瑞。好，那我们现在啊要来连线啊人在美国的翁达瑞，他怎么看待高虹安这件事情？来，我们来啊这个连线啊这个翁教授。翁教授你好。 好。电脑比对有80%雷同，哈、啊，这个只是会让你产生怀疑，啊，这个80%雷同本身呢，啊，如果要当作是抄袭啊，或者是侵权的证据啊，它证据力其实是不太够，啊，所以说呢，要真正去比对，啊，才有办法去证实说有没有抄袭啊，或者有没有啊侵犯著作权。那针对高虹安的论文，我去做过的比对啊，他要抄袭的那一篇期刊论文呢，字数哈、啊、大约有3300个字，然后呢，当中有94%哈、啊，大概3100个字啊被抄进啊他的这个论文里头。那高虹安他一直讲说啊，学术引述没关系，学术引述没关系。那学术引述没关系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条件啊，叫做合理的引述。嗯，啊，合理的引述。那一篇论文才3300个字，你引述了3100个字，这已经远超过合理引述的范围啊。所以说啊，这个是侵犯了著会财产权，这是毫无疑问。啊，那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抄袭。什么叫抄袭？如果说今天我有学生的博士论文，有一句话20个字跟之前人家发表的这个著作20个字完全一样，但是我的学生没有标明出处，这个就叫抄袭的，这个就叫违反学术伦理。因为呢，要让两个人写出20个一模一样的字，这几乎是不可能啊。所以说后面的抄袭前面的啊，这是一定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高虹安的博士论文有3100个字来自于另外一篇期刊论文，可是呢，高虹安在博士论文里头没有任一个地方有是这3100个字的来源，甚至在后面的参考文献好也没有好提到啊这个被抄袭的这一篇啊期刊论文。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违反的学术伦理啊，抄袭，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抄袭。所以说呢，高虹安再去讲在脸书里头那些辩解呢，我觉得都是在转移焦点啦。我这边就可以很直接讲啊，高虹安犯了严重的侵犯著作财产权，也犯了严重的学术伦理啊，叫做抄袭。我事实上呢，我去年10月份我在爆出啊揭发高虹安的抄袭的时候，我同时也把他抄袭的证据呢啊提供给辛辛那提的这个啊学伦啊办公室。那我判断就是说他们当初的处理方式大概就是把我的检举函啊就转交给高虹安就读的学院。而这个高虹安就读的学院呢，大概就是找高虹安的指导教授来了解到底情况怎么样。那这个是一般的正常的程序啦，啊，一般正常的程序会先找指导教授来讲，因为指导教授针对违反学术伦理啊，或者是针对作弊这件事情，指导教授跟学生是对立的，啊，是站在对立面啊，学生抄袭， 指导教授要去抓啊，学生有作弊啊，指导教授要去抓啊，所以说呢，高虹安被检举有抄袭啊，校方把这个事情呢啊，这个转到啊这个指导教授手上，这应该是正常啊。但问题是李杰跟高虹安他们在抄袭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站在对立面，我甚至感觉他们两个是共犯。为什么我说他们两个是共犯呢？因为高虹安抄袭的那一篇期刊论文，李杰也是共同作者，所以说李杰不可能不知道高虹安有大量的抄袭。所以说呢，当李杰跟高虹安不是在对立面的时候呢，校方来了解，我想李杰大概就是跟学校这么回答啊，这只是小事情啊，没有抄袭也没有侵权。如果呢啊，资策会去函啊，跟校方讲说，哦不哦、啊，这个有侵犯到我们的智慧财产权，那么呢啊，我的研判啊，新兴那些大学呢必须重启调查。但是以我在北美学界的经验，就是说啊，一个啊期刊论文的内容有 94% 被抄进博士论文，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示来源啊，再加上侵犯著作财产权，假设是我来啊参加这个委员会啊，我想我给校方的建议会是撤销学位。 哇，这个非常严重啊。这个很可能他的这个啊博士论文都会被撤销。好，那柯建铭委员啊，说高虹安现在要面临的是道德面的问题、政治面的问题跟法律面的问题，看起来你啊这个带起大条啊哈。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来，刚刚时期给大家看的啊、哦，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款都被北插？这个代志，咱昨有给大家看，就是有一个行程取消通知。你昨高虹安啊，在昨天下午1:30原定参加啊心理卫生协会手工香皂 DIY 公益活动，主办单位活动临时取消，特在此通知各位媒体朋友。所以主办单位取消，所以我就没去了嘛。啊、哦，也艺术家呢嘛，所以媒体就没去啊。啊、哦，那可是呢，主办单位说啊，因为长老给我讲吼，立法院迄个质询，伊知影代志大条，所以伊就要无去啊去准备啦。主办单位说从头到尾根本不知道高虹安要来，啊、哦，他被批评连公开行程都能骗啊。哦，民进党新竹市议员刘康燕呢，就向中央社说，他联系心理卫生协会，高虹安不止本人，连竞选团队都没有人跟心理卫生协会联络，协会根本不知道高虹安5号要来。 学员们开心大合照，前方陈列亲手制作的手工皂，这是由新竹市心理卫生协会定期举办的公益活动，时常邀请民众一同响应。高虹安在5号本来要来这里出席活动，却突然又说主办方临时取消，让他行程被喊咖，现在遭到打脸。摊开媒体群组，高虹安原定要出席5号下午的手工皂公益活动，却又在当天上午，高虹安团队临时又通知不去了，理由是主办单位临时取消活动。但现在被爆出，原来主办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高虹安要参加，事情也没有收到通知。 主办单位感到非常的困扰，高虹安本人或他的团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联系主办单位，所以昨天的课程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手工皂的课程。 原来高虹安说的手工皂课程，事实上不是取消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活动。协会当天举办的是身心障碍的服务计划，没有手工皂活动，高虹安何来取消一说？ 高候选人自己的行程不应该造成主办单位的一个困扰，那甚至是自己没有联系清楚，还把责任推给市民。面对问题哦，永远不要老是采用这种态度，逃避、切割，甚至卸责。 行程的安排是选举最基本的工作，一个地方事务可以看出这个团队重视的程度。对方根本不知道高委员要去哪里，还是能感觉高委员以自我为中心的风格。 是协会理事主动邀请的，当天早上临时通知取消，这根本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完整、最恐怖的造谣抹黑产业链。 对此，高虹安近半回应，确实有收到协会理事的邀请，只是主办方没沟通清楚，认为这是抹黑，只是一场公益活动，却引发话题。 请教一下颜慧啊，他为什么连这个都可以说谎啊？ 昨天其实我有打电话去心理卫生协会，也是一样，马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活动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打电话来问呢？ 那他怎么敢起这个东西？ 我是推测啦，我觉得搞不好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昨天是因为早上在台北资策，就是有因为有一个那么大的那个资策会的答询跟质询的事情，所以他下午的行程可能媒体本来就在盯就在追，然后他又取消了，媒体才会觉得说奇怪了，那可能就打电话来去问，一问之下才发现说，他那个活动根本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的事情。那实际上高虹安在新竹的公开行程本来就常常会改，常常会改变。只是说大家从来可能没有去仔细的深究说他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那为什么不能够写说媒体朋友我们自己搞错了，这个行程取消？ 可是他的行为很有一贯性啊，就好像他的感谢状一样啊。他的感谢状明明就是他自己是主办单位，他也可以凹说那是志工团团长自己发的。那很多事情他也都像他论文的事情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然后到资策会的事情到现在也还在凹。 我请教一下任俊雄，为什么这个也可以说谎？ 我觉得因为这个网络上还有包含到你刚才那一段的这个留言的上半部了。那看起来是有人确实有跟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的流程。但是看起来是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协会其实不知道有发生这件事。所以这个后来到了最下面的这个地方才会出现的，原来大家发现到啊，活动人家也没取消。 他怎么敢这样发新闻稿？ 不是，而且我其实这整件事情更离谱的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发行程，就你知道这个行程之后，你一定会跟协会 double check， 就是我到底去要干嘛？ 对， 因为人家提的时候要拍片或者什么啊，你一定要去跟协会对口去谈嘛，就说那我到底什么时间到？然后你的活动的性质，然后到底有些看起来也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协会完全不知道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这个状况发生。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 一起把协会跟媒体记者都动作攀啊， 对啊，所以你直接画这类型，两个人刚刚就机关啊，协会我相信也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我讲更白一点啊。我相信很多协会不想在这个时间点说， 牵涉到政治， 对嘛？啊，为什么是你来，不是别人来嘛？所以我觉得对这协会来讲，他也一定会觉得对这协会不公平啊。我讲实话，好像这个协会是被 欺兵就弄哎， 对吧？好像再就他可能不是支持或不支持，一干这种利用啊，你知道拿来炒这个新闻，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哦。所以我觉得高虹安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其实觉得他很可惜。很可惜的地方是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骂林志坚，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告诉大家讲说我好棒， 对， 我是匪逃匪，我很厉害， 对。 可是对于这些的质疑，他却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去讲清楚，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去讲说他去那个这个念这个博士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拿那个工，有没有拿那个工费，有没有拿工厂？你的质疑很有趣耶，一开始为什么会讲到说他的博士的学费是哪来？因为他说他都自己出来嘛， 对对， 我自己去读博士，我自己去提出来钱嘛，后来就证实说不是咧，你那时候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全职 全心 在那边？ 对， 好，那就回来了。如果今天大家问他说500多天你是不是跑到这种出差的方式顺便把学位拿到，你一直在问一件问题啊，你为什么不会提证明出来？你说你出差就好了。我跟你讲，因为很简单嘛。如果今天他要证明说，我都是出差。 对。 按照我们公部门啊，不然是公部门，其实私部门也一样啊。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哪一天到哪一天你是出差，你马上回去对。我有没有公家的行程是需要你出差去的？ 对。 你一对一翻两瞪眼。你说我去了公出差，我就顺便去哪里，那是两件事哦。到今天为止，这个疑点没有说清楚。 好，而且那去新西兰提供。一天百九块美金，礼拜六、礼拜天有无哈？ 有，因为他每一天都还有这个所谓的费用给你啊。 要死我，拜六礼拜嘛有。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资策会现在这一块里面是资策会，老实讲，我觉得资策会也应该说清楚啦。就是当高虹安拿不出来的时候，你资策会，你今天如果这个属实，到底他用什么装？我觉得资策会，如果你当时的内部啊，确实在审核上面是先问题，你要自清。哦，你不要让这整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刚刚卖供后啊，阿斗龙卖供。我还是再讲一次，当时博士学费的这件事情是高虹安自己说，我自己出钱给他嘞。熊伟起码到现在被发现到，其实你不是用学费，而且你看高虹安后来改口的很快。我当时是因为我是优秀人才啊，所以呢，我的长官跟我讲说，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你忘记了你前面讲的那一段呢？ 去后来，这个是盾牌牙医史书华。一共吼， 2011到2017年的计划经费出国机票钱都是资策会买单的。那个时候他还在资策会全职、全薪、高委员你可以讲清楚啊。好、哦、再来。2013年12月16日到2013年8月、哦、这个8月到12月这应该是都已出国嘛去打开。对吧八月啊、八月至十二月，安尼都有四个月啊呢。好、哦，四个月，咱一天要付100多美金呢。一共总共116天，美国辛辛那提科专计划支付单趟机票、保险等费用，其余支策会自有经费支付。换句话说，其他的经费支策会也是付哦。此处我讲啊，说你贪污你太沉重了，好、哦，但是说你贪小便宜你跑不掉了，哦。拿公费一直玩一直玩念博士不愧是学霸要求赞啊齁、啊哦、但是一直玩一直玩的证据你对你这样。基本上人家把这把吹出来了呢嗯。2013年12月那时候去美国读博士齁在一个地方叫做 Perfect North Slopes。你家里滑雪啦提咱的公你家里滑雪啦要方老师嗯安内有送吗 送哦、啊、滑雪还可以赚钱、哎、对不对多好啊 我他不输过滑雪过铁蛋的急 其实昨天那个资策会的执行长齁那个卓正宏他讲话露馅了、哎、他说高寒这个状况齁就是他去出国没申请嗯他说这叫做没有潜力啊废、哎、话当然没有潜力啊过去出国 果然看高多大 对啊过去出国就是留职停薪嗯要么就辞职 对 没有人出国还带职带薪嗯哼你就这样进修要么就是申请然后白天去上课嗯哼或者说我是啊、念夜间部我就不用申请 对 他是没申请又念日间部、欸、嗯哼还全程还不是以小时就是以天来计、欸、 对 这当然是没有潜力啊嗯哼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啊资策会说死无潜力啊嗯所以表示他的确他这个是胆大胆子真的很大嗯妄为 是 就随便做那当然背后一定是有人挺他嘛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他很多地方齁、哦、就非常的技巧性的嗯我在讲这句话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黑了郭台铭、嗯、这个我们前两天讲过齁、哦他说他第一次见到郭台铭他说他发现我来了之后立刻从餐桌蹦蹦蹦的冲过来然后握着我的手说高小姐你好看你的样子不愧是北一女的越仪队郭台铭 哦越仪队 越仪旗队齁郭台铭用我想象不到的懵懵的笑容开场嗯哎我这个觉得那个时候我算2018年郭台铭已经68岁了嗯感觉这不是一个花甲之年齁、啊、跟人的表现像个20岁的冲动的少年冲到过再冲向这个黄安我觉得这个给他感觉郭台铭很轻浮啊 什么叫懵懵的笑容 对啊很不震惊啊而且你看哦他讲说你的样子不愧是越仪旗队嗯我敢说郭台铭可能知道北一女有乐队有仪队嗯但他不会相信是旗队 是 那为什么要把越仪旗写在一起因为我连我都不知道。嗯。因为可能高鸿安是参加是旗队。嗯。可是旗队呢没有越仪队来的凸显。嗯。所以他要讲越仪旗队。其实他要凸显的是我是越仪队。嗯。不是旗队。那今天因为有一个他的学姐。 我当过兵你知道吗我当过陆海空。 对啊。陆海空而且把空讲得特别大声。陆海空军。那你还以为你是战斗飞行员。没有我是工兵嘛。 我三七的呢。 对三七。所以你看所以我觉得他为了要凸显越仪所以他是旗他可能是旗队他就把他放后面拿这个来凸显他自己的厉害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郭台铭他这边要又自飞自来了。哇你看为什么我郭台铭可以找到高鸿安你们找不到。我们应该要找到100个高鸿安这已经是要搞变成个人崇拜了那如果我觉得我不晓得郭台铭真的有没有讲这句话但是我如果我是郭台铭我一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被你蹭了嘛 是 你这样让我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那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到底郭台铭之前有没有看过我觉得他今天看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当初不应该帮他背书 好 郑大哥既然那个潘老师已经讲了我觉得我们来笑一下了这个他这个面试郭台铭里面齁这段他说郭台铭齁他为了要测试那个生产线齁不知道有谁会自己冲去给车撞傻子吗不是郭台铭在厂区内竟以自身肉体测试无人车的反应灵敏度。 他有人真正会叫车弄诶。 对啊 这是。你头家呢 这个实在是还有这个已经是造神了齁然后你再 相信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 郭台铭不仅看牙不怕痛，还有人知道的是，曾经鸿海某项产品输入测试生产阶段时，郭台铭亲自用手指去测试，有时候还会割伤他的手。 嚯、哦，鲜血直流了！ 鲜血直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酒了，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在造神啊。然后另外哈、嗯，其实你看他这个郭台铭，他里面写到面试郭台铭，他说突然被郭台铭叫到座位旁，要我帮忙修改演讲的简报。郭台铭说：“你把电脑打开，帮我改。我想你会知道我要修改什么。”郭台铭说道：“得得得得得。”然后再次强调：“我一定要在他身边工作。” 所以也边爱幕僚拢写不出来，都跟他 郭台铭写出来，都跟他写出来。唯一最重要的 我认为郭台铭可能已经找到接班人了。嗯，未来鸿海集团可能就高鸿安了嘛。哦、你办事我放心了、啊。对，就是这跟毛泽东当初跟华国锋讲接班人就写了讲、啊，你办事我放心。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拖大到自己。嗯，那我相信郭台铭的子女会觉得奇怪啊，哎、欸。感觉你好像已经是钦定接班人了。嗯哼，我觉得这个说这样恐怕也不太好了。 这个高鸿安啊，他到底本性，我们现在揭开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真面目？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高鸿安脸书PO出2003年12月跟朋友在美国印第安纳滑雪度假中心开心合照，还有前一年秋天时，高鸿安也曾打卡到睡熊秋沙风景区旅游。不过这时的高鸿安在美国念博士，还是全职全心在资策会工作。从2011年到2017年，高鸿安以研究计划为名目，6年期间申请出差驻美总共547天，每年待在美国上百天，往返交通费报销公费或研究经费核销，遭质疑用纳税人钱出差，却啪啪造到处玩。 看起来是玩得蛮开心的啦，你拿公费钱，出去到处玩，然后又念了书。当然你成绩很好是学霸或者是怎么样，那只是说你这个要怎么去跟人民交代，不是贪污，但是总是算贪小便宜吧。 高鸿安则会全心出差念书却还能到处玩，引发争议，并且高鸿安第一时间只承认拿半年的补助租金，还这样说： 我对得起资策会在工作期间给我的每一分薪水，如果今天我因为派驻美国的期间攻读博士学位有任何的代乎职守，那我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绩效肯定。 高鸿安人设受到质疑，因为也有网友发现2019年他出版的书《面试郭台铭》，明明要呈现最真实的郭董，却处处看见高鸿安夸奖自己，说郭台铭都以为他是医学博士，就连立法院官网简历也被质疑灌水。 他原来的那个人设是已经完全崩坏，说现在大家看到高鸿安是可能第一个疑问是说，那你这到底讲的哪一句话是真的，那哪一句话是假的，不应该是一个想担任市长这种比较大格局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从最初学霸立委清新形象，如今争议连环爆，高鸿安在角逐新竹市长选举之路真实本性一一显露。 好，其实是高鸿安对就是他对，是高鸿安错就是他错，其实也不需要说特别污蔑他。比方说这一个，这个因为有人说高鸿安是靠特权插班进北一女的，高鸿安特别回应，他自己是国中市长奖毕业，推荐甄试考入北一女。他说这个谣言甚至连郑运鹏的亲哥哥都在转传，为什么绿营连最基本的事实都要造谣抹黑呢？这些威胁甚至已经变成人格抹杀。他国中是读方济中学国中部，妈妈当时是方济中学的老师。台北市政府87学年度公私立国民中学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这个是高鸿安当时应该是国三毕业的时候、所以呢他是拿市长奖的这个他是拿照片给大家看，说他是真的考进去的他证明他的优秀嘛齁、那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苏培啊， 是 那他应该也要证明一张什么业余旗队吧？ 对啊，那应该业余旗队我嘛想要看啊，因为而且另外应该要这样讲啦，现在公布照片也不代表是真实的嘛，因为之前高鸿安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科智企业嘛是他去辅导的啊，他是共同创办人啊，嘛是业务处处长啊，结果我们一查，当干事都不是他嘛， 他之前也告诉我们说他有一篇论文啊被引用了4500字啊，诶，确实，结果第一作者根本不是他，他只是最后的一个作者， 是， 对不对？然后装成受虐儿说他被公布，他被这个攻击了50万次，结果那个数字也是造假的啊，嗯，对不对？然后写书谈到前老板，刚刚这个博文议员跟范老师已经讲到非常多的嘛，那本书真的是里面看完之后，你觉得高虹安怎么可以只当立委而已，嗯，他应该要变神呢，欸，所以你知道他让我想到谁，啊，有一部电影啊叫做神鬼交锋， 里奥纳 多 迪卡皮奥，有没有，嗯，他本来是在那家做机师，嗯，啊旁边这边都是空姐， 对， 飞遍全世界，我告诉你，嗯，高虹安啊就像是那个里奥纳多一样，旁边呢吴子嘉、黄伟汉、朱学恒跟匪逃匪，他过去的经历都变成是他的这个空姐，旁边柯文哲、郭台铭、资策会跟他的红卫兵，啊，都是在帮他骗人呢，欸。嗯嗯嗯，就一路碰轰啊， 是 碰轰到极点啊，嗯。那如果选举的时候靠碰轰，未来他当上新竹市长还要继续碰轰吗？嗯，碰轰无 low 吗？啊，如果遇到有问题怎么办？未来当了新竹市市长遇到有问题怎么办？就哭吗？嗯，就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就学柯文哲吗？我干嘛新竹市的市民哦，很清楚啦，他们会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个优秀的人叫做沈慧宏。 我觉得高虹安刚刚那一张照片啊，说以起市长奖比亚呗，这个是事实。嗯，但是其实严格讲，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证明一席推荐真是上北一女，嗯。OK， 但是我们姑且相信了哈，他成绩确实不错，不得没市长奖。但是这一张照片啊，哦，因为这他这个高虹安自己提供。2020年10月10号啊，那阵你总统府前广场拍的。为什么呢？他自己写的哦。或因为啊国庆大会嘛啊，也由游院长担任大会主席。会前媒体访问虹安是否第一次参加国庆，因为当时他当立委了。嗯，想到上一次正式参加国庆其实是18年前北一女业余旗队的表演。真的相当怀念，所以他就提供了两张照片，这一张他参加国庆的照片，好，哦，请教一下谁解答一下这个如何证明他是北一女的业余旗队啊？ 这个看不太出来，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是他那个上面的那个帽子，那 個，我这个不是北一女的帽子吗？ 不是啦，不是啊，那个是国庆当天发的啦，那个怎么会是，哦那個， 我这不是北女的A旗队的制服吗？ 完全不是 啊，不是。好，我也按那我有证明哈。 我觉得高虹安的可能中文造诣蛮好的。你看刚刚那个句子哈，嗯，他讲说他可能18年前参加过这个国庆大典， 对。 然后看他没有看就是北一女粤语区队的表演，但他没有说他是表演者，还是他只是因为一般北一女的学生也会当一般的观众去参加嘛？嗯，还是一个观看者？ 哎，有道理耶。 所以老师都解释得通啊，但后来好像据说在其他有台节目也的确有一张照片出现，他就说证明他可能过去好像担任过北一女粤语区队，有一张合照，他把其他同学的照片都码起来了，然后只留下他自己这个脸。那我必须说啊，今天的确事实就事实，包含刚刚放弃中学，然后国中部毕业，推荐上北一女，那大家都相信，因为他就拿出事实证据嘛。大家会看到，如果今天他很有把握的事情，他立刻就出来回应了，嗯，有没有？ 哎，欸，对对对， 马上出来回应啊！那为什么我刚刚质疑的所谓的这个日资费，然后他有出国等等的事情，到现在他没出来回应，给我们一个结果？嗯，所以的确，我回到这北一女乐器队，如果那个照片啊，因为老实讲，有台节目我不确定是他们自己找到了，还是高虹安自己提供的。嗯，假设是高虹安自己提供的话，我会主观认定说应该是这事实。 业余旗队到底是乐队还是仪队还是旗队？ 嗯，哎，那这我办。 因为老实讲，我当时当兵是当海防。嗯，人家问我说我海陆空三军。 我没有，我相信我 三军元帅。 啊，我相信对，我相信。 我还留啊嘞， 还留啊！我相信不管是乐队或仪队或旗队，都是很难进的，而且都是北女的骄傲了。嗯，对，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都没办法做 到。外公兵办，外公的精准啊！ 对对对。 哦，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委员讲的照片。这个我们是取自啊，这个友台的，欸，叫什么关键什么？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啊，哦，这个是保洁嘛齁，哦。那这里有一张照片，这里没有被划掉的就是高虹安啦，啊哦，据说啦齁，哦。那 这个算这个是什么队啊？黄老师，这个你比较，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总统府前面，前面应该是校长、老师啊，然后跟可能个工作人员大家合照，旁边当然有两个一队拿着这个北一女的横幅，这后面看起来不像是一队的样子嘛，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大合照。 哦，好好，再看另外一张。台北市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好，这里啊、有这个啊、应该是学校老师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在总统府？ 对，总统府，我刚刚讲的是这一张了、总统府这一张。 对啊、然后呢，这个没有被马赛克的，应该就是高虹安了。啊，我猜的啦，这样，然后其他人都有被马赛克，石启，这样有办法证明他是业余旗队吗？ 因为哦，我们雄女哦有越一队，但是我、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搞不清楚说，那北一女是不是他们的讲法、通用的讲法就叫做越一旗队？ 哦， 对，那越一旗队里面包含着越队、一队以及旗队啦，那或许他们的讲法统一的统称就叫做，我们是越一旗队，这也是有可能啊。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说，高虹安其实。你曾经参加过旗队这件事情，如果是对你有利的，其实你早就当初第一时间就会拿 马上出来， 马上出来、说这个不能说啊，好的我通通都要，坏的我就搞神隐，我就都相应不理。然后呢，有人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你看我有照片，所以你们就是人格毁灭，所以你们就是国家机器打压。我觉得那个就不合理啦、要不然你就全部都做一次讲清楚嘛。而且你竟然敢用到这是人格谋杀。我真心觉得这四个字你有脸讲哦。民众党真正对沈慧虹的才叫做人格谋杀嘞。那至于刚刚讲到说这个史书华弄出了一张照片，滑雪的照片啦、我觉得你因为出国念书，然后可能学业也的确繁重， 无可厚非啦。 我觉得无可厚非、只是问题在于说那个观感是怎样，那个相对剥夺感是怎样，因为毕竟你不是留职停薪，你也不是半薪、你是全薪，而且还有领出差费。说这个看在一般人的眼中，其实那个剥夺感是强烈的。你优秀没错，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只有你一位独后高虹安。说这件事情其实放在同侪团体，放在当初的资策会的同事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会觉得凭什么你有而我没有，我也一样是优秀 人才啊。 是， 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补充一下，因为当初高虹安一开始提的时候，大家质疑他的资策会论文，就是拿全职全薪又拿资策会的补助出国去念博士的时候，他还说这是国家产业培育人才的计划，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然后从过去到现在这些都是合法的啊，他说的很大声哦。但是呢，今天就有一个读者投书哦，这个这一位李明他是资策会的前员工，然后他就指出啊，高虹安委员任职于资策会时期，那时候的执行长叫做吴瑞北，他就质疑这个吴瑞北教授处理高虹安的争议失当，他觉得责性是领导组织最重要的义务。那光是看标题哦，可能不太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看到后面呢，就会发现说我们可能会以为说资策会有很多人有机会像高虹安一样领取资策会的补助出国去进修，但是刚刚这个时期已经讲了，按照资策会内部的培育人才办法，其实也是有严格规定时数跟你可以进修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像高虹安一样可以有400多天的时间然后拿那么多钱来去这个从事自己的这个光环学历哦，来成就自己。那他就说到哦，他说吴瑞北教授啊，那时候他说他在执行长的任内增结了主管的绩效奖金，用以栽培年轻人才的出国深造。因为这位前执行长啊，他就对于这个高虹安过去这个拿资策会的补助来出国来去做进修的事情，前面有一些他的解释跟辩解。但是这位这个资策会的前员工他就说，假若栽培人才是主事者认可的重要目标，为什么不将这个目标的执行计划制度化，而是用乾坤大挪移的方式到处挪用经费，让人员用形同放黑假的方式出国念书， 还用组织接到的案子与经费帮自己的论文做研究呢？嗯，这其实就是在讲高虹安嘛。啊，也就是说，资策会的前员工其实也看不惯高虹安这样的做法，而且这个模式如果是合理的、有效的，又为何在高委员之后就后无来者？然后现在的执行长呢，打算要来追究这些弊端。但是呢，前任的执行长吴瑞北教授竟然他觉得是不厚道、不赞成，而且不祝福，是不是该检讨自己任内的管理 ？OK，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关心桃园啊、哦，因为国民党籍的桃园市议员詹江春、苏翠玲等人在昨天晚上脸书 po 图批评中立国民运动中心的停车场淹水。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也留言去质疑，桃园体育局局长庄家家昨天晚上看到以后，立刻分享监视器的画面，说昨天晚上没有发生淹水啊！哦，网络红人四叉猫说国民党集体抹黑，被打脸以后才贴出啊，事情是发生在今年四月啦！哦，哎，不能是之前下的雨吗？那集体这个 po 这个照片的有谁呢？有詹江春，国民党苏翠玲，国民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杨朝伟，还有梁维超。那张善政呢，也在苏翠玲的发文底下留言质疑，这样的工程品质真的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 五号晚上九点多，脸书上一篇篇 po 文揭露桃园中立运动中心积水遍布整个地下停车场，但仔细一看 po 文者都是国民党籍桃园议员，连市长候选人张善政也帮腔留言，这样的工程品质真的有问题。同天晚上，桃园体育局长马上抛出监视器画面，澄清积水事故根本不是五号晚上发生的，而是要追溯到今年七月初打脸国民党阵营。 看起来张善政先生跟他的团队，那似乎对于桃园的很多这个公共设施就开始捕风捉影，随便攻击了。那关于体育那个运动中心，昨天庄家家局长也有把现场的这个影片。好，他的影片记录拿出来，昨天并没有下雨，但当然更不会漏水了。 积水照片一抛出，网友马上底下留言，中立根本没下雨，自己才去过运动中心，地板是干的。而议员苏翠玲也急忙回应，不能是之前下的雨吗？ 我觉得他们就是永远在逃避问题，市议员提出来的事情，他们应该举证说到底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说没有这回事。我觉得市议员怎么会无私放笔呢？无地放矢呢？ 不止指控地下室淹水，连五楼羽球场的天花板也一起拿出来批。还有韩文证明，但放大一看，这时间发生在4月27号，蓝营拿旧照混淆视听，现在却一一被戳破。 哎，方老师， 我觉得这个张江村很搞笑哎、欸。他说我也没有说是哪一天。这是元宵节猜灯谜吗？张江村刚才说。给你猜一猜哪一天猜中了有大奖给你，那就这样子嘛。那这个完全是张冠李戴，然后我觉得张善政更。 我跟你讲，这不是张冠李戴，这是吼诈夺纯正义要修理啊。 哎呀， 啊这么叫人变啊。 哎呀，啊你时间点好嘛，早一天是中立有下大雨的一天嘛。啊这样才会，那昨天这个中立晴空万里啊。那问题是张善政更好笑，错了就错了，他还在帮那个啊、议员，还帮张江春辩护，说他啊不会无地放矢，这就是无地放矢嘛。 是， 所以如果说张善政是这种态度在帮张江春讲话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一点担当、一点格局、一点肩膀都没有。 我问，您敢完了弄安尼的咨询？ 循环呐，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如果说议员要咨询没有问题，可是他议员要咨询，他要找出。第一个确定的时间地点，因为你把问题找出来啊，如果说那个时候是自灾型的一个突然的一个暴雨，这个其实哦，在台湾各地现在都有。那事后人家市府已经针对这个部分，第一个积水已经清了，该补的墙面也都补了，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就市府就已经去改善了。然后你在选举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移花接木，张大哥，我坦白讲啊，这个实在是很不道德啦。这不但不道德哦，这个还可以检验出说这个相对于另一个阵营的那个主帅齁、他个人的那个人格你知道吗？他如果看到这说、这不对，这个日期时间什么都不对，而且已经改善了，这个应该不是一个议题，他应该这样讲才对。齁、那你举发的苏翠玲议员你自己就要承担嘛，你自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嘛。结果他不是他硬凹、什么 我没有写日期的，我又没有说哪一天的。我坦白讲哦，这样的一个选举格调实在是非常的 low 了。 为什么是四个议员，四个人同时在晚上九点 po 啊，同样的照片啊， 这个就是一定是那个 良好的， 我认为了哈、应该是这个竞选阵营里面就共同就说，哎、欸，你们四个就一起来处理这样， 有好戏、 哦，有党团发动啊，好戏啊，哦，问题就不是这样子啊，好、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坦白讲，我觉得议员去检举或者说议员提出，这个是在市政府要马上处理，这个也应该要检讨， 对， 但就不是嘛，啊，不是，你知道硬拿，而且都已经改善过了哦，已经改善过了，你用刻意拿出来，我坦白讲，这个实在是太，这个品格太差了。 其实上次那个大地震，九月的那次大地震之后。国民党接下来在桃园的策略就是要狂打豆腐渣工程。那因为主题你已经设定了嘛，哦，我要打你郑文灿的豆腐渣，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要去找一些东西来证明说，哦，你看这边有豆腐渣，那边有豆腐渣，那边有豆腐渣，找不到啊、哦，因为找不到，所以怎么办呢？就往前找啊，有淹水的，赶快来兜一下说，说啊，这个是豆腐渣。然后呢，张善政前两天不是还说，后来不管哪一个东西也是豆腐渣，你看都有钟乳石了。然后结果大家就笑说，哎，不是啊，你不是土木博士吗？钟乳石是碳酸钙， 钟乳石要几千几万年呢？ 对，而且那个是碳酸钙呢。啊你说那个，那其实是一种化学的那个修补剂嘛。 对， 然后。怎么会一个 你是土木人呢？ 土木博士，然后说哦，这个豆腐渣那边有钟乳石。我觉得呢，就是说他目的是要做政治攻击。可是其实他没有素材。那但是已经定了一个主调叫做豆腐渣，所以就尽可能的造假。哦。所以 这个两个人人格做卑劣。 对，钟乳石这个也是造假。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淹水这个也是造假。这个就是一个卑劣的选举行为。这其实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如果你们要打豆腐渣工程，我也支持。真的拿出真凭实据去证明民进党郑文灿你做豆腐渣，说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获利，市民可以获利，郑文灿会受伤啊，这不是一举三得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造假的方式，造假只会让大家觉得国民党。就是永远停留在这种水准。 是，可能已经慢慢做协会讲啊，张梅那边给你叫空军去做人造雨。 对。 哦，我张梅都无阿会晴空万里啊，啊，无落雨，无落雨，那淹水。 那个，我如果说我要用这样的方式问政哈，我可以从两个月前就开始每日一问，每天拿一张照片出来，就说，哎、欸，这个为什么淹水啊？这里为什么积水？我可以从苏迪勒风灾那个时候就拿出一大堆阳光景点。哎呀，哎，那个时候那个积水淹水，福州桥上面那个也是积水。我每天一问，可以这样子吗？你因为我们为什么收集那些资料？是说啊，当时我们有去拍照，我们有去跟相关机关反映，说哎、欸，你家淹水，家积水，人家民众苦不堪言，赶快来弄。 对、 你现在这个。过去的事情，然后你拿来选举的时候说，哎、欸，这个是昨天的事情。我坦白讲，这个格调真的很差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爆料其实对国民党会有伤，因为这样子的爆料与当地的民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民众非常喜欢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啊，结果国民党的四个议员去爆料说长老后啊，给我饮水啊，给我。刚在那边游泳出来，没啊， 我怕是伊无爆料讲长裸吼， 是，我万一哦，对，说昨天淹水啦，他是说这个昨天淹水，跟所有的民众， 你做无嘛做个行嘞哦， 有你跟昨这个民众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对国民党是有伤的哦。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四个议员会在同一个时间，就如同刚刚大家所讲的，这是集团式的攻击，这是恭候哎。公后也被搞偷，我们的起进物诶，所谓的豆腐渣工程形塑成一个形象。 潘姐，潘姐，潘姐，我讲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做节目，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被告嘛， 对 啊，我们讲话也要有公信力嘛，吼，要有证据嘛，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查证一下说，说这个这样也通吗？ 可能那四个议员骗张善政说是消防管线破掉哦，可能用这个理由嘛，但是问题是。根本没有嘛，所以这是把中立市民当白痴在耍、欸，那昨天去中立那个运动中心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啊，我昨天去牵车的时候就没有淹水啊，怎么我是去不同的世界吗？还是我昨天忘记了我去了哪里？完全是把市民当笨蛋，就是完全是无中生有。 那我真的觉得啊，刚这有没有伤国民党？当然有伤啊，有没有伤张善政？当然有伤嘛、嗯。因为你今天你要爆料，就爆料不实，那个回力标就打到你自己了嘛。嗯、所以你看呢，思思的广告讲得很好啊，我们感冒要先强调不伤身体，再强调疗效。你结果就伤了身体啊，又没有疗效。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张善政你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太糟糕了。你再这样爆料下去，只会让你的那回力标越来越多，嗯、然后你不但无法得分，而且不断扣分。 哎、欸，我以为你以后也是会这样咨询，哈这一招要学啦。 我先回应一下那个钟乳石的事情哈。钟乳石不是抹黑，不是你凭空捏造，是因为那在芦竹区有一个那个芦竹的国民运动中心，它有电梯修缮工程。是旧的，是新的厂商发现旧的厂商没有保养好。那个新的厂商有讲说电梯井里面漏水啊，然后包含什么漏水处粉尘已积成钟乳石，所以是这样出来之后就钟乳石这个名词啊、嗯，所以是事实存在。那回到刚刚那个所谓的 钟乳石形成爱瓦固不？ 没有啦，我觉得它是那个，因为它是公文啊，它公文里面写的啦。但我觉得不是真的钟乳石啊，可能是那个形状还是怎么样，长得有个那样子啊。那回到刚刚中立国民运动中心的事情。老实讲，的确哈，在贴出那个贴文的时候，没有特别讲时间，那大家一定会以为是贴文的当下或前两天这样子。嗯、那事后你说可能是四月跟五月，老实讲，跟我们一般人民的认知会有点落差啦。嗯，好，假设是我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爆料，因为他们我有去问，他们其实是民众爆料，给他们这些照片。嗯那他们可能就约好了，那一起去打。那的确 赖给民众、 啊。没有，我的意思说，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意思是说，主轴当然是希望去打所谓桃园豆腐渣工程。那他们其实也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了，那他们没有特别标。那当然是我觉得有点刻意去要去凸显这个事情。但核心我觉得他是应该回去还是要去思考说，他那个漏水为什么他七月汛洪期的时候他排水来不及，或者漏水的情形有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去解决？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去论述的话。或许我觉得桃园市民会更能接受。那包含张善政今天跳出来去捍卫他们的事情，我觉得张善政团队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设哦。嗯，我觉得小鸡号透过这样爆料去冲，我觉得我没意见，因为小鸡就是要冲嘛。那你是母鸡的话，其实你又是一个比较中立、理性、客观的一个角色的话，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内容之后，那讲出一个比较符合你人设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去捍卫小鸡。当然保护小鸡很重要，但还是要符合你的选情状况。 郑文灿那里讲了，伊讲吼。以供桃园市政府工程品质比过去好非常多啦，多次经中央评鉴肯定获奖，用豆腐渣工程这种民粹语言来否定桃园在公共工程的努力，对市府团队不公平、啊哦、那至于桃园的公共工程是不是比过去好很多，这个恭喜大家，大家可以啊这个评价啦、哦、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关心台北市，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陈时中自己打防疫的成绩是85分。那么柯文哲气到说去死啦。喔、哦。又拿病历做事要砸他。柯文哲的学生前台北市社会局的局长许立敏说，台湾防疫是前段班的前段班，不要因为选举而抹煞了。许立敏长理脸书发文，他说防疫做得好不好不用骂来骂去。防疫本来就是一体的，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府执行，还有在第一线拼搏的医护以及社区防疫的大家，他说做了好大家都是公心，做了坏谁都逃脱不了。许立明说，以数据来看，台湾啊每百万人死亡人数是 OECD， 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世界有钱较有钱的国家，好，OECD 国家里面仅次于日本、新加坡、纽西兰，那排第四看的呢？第四名的呢？另外，疫苗的涵盖率 89%， 排名第四名，看起来都是前段班的前段班。以供不要因为选举攻防妄自菲薄，是抹煞众人曾经的负重前行。哦，许立明啊，他在脸书这样啊，伊、哦、的文章他都要看过啊。他说啊，咱齁、哦、新加坡跟38个 OECD 的国家每百万人口累积确诊死亡率，咱在这咱的死亡率就这么低，有人这等咱安尼尔，所以咱排世界第四名。至于疫苗接种率，咱排在这，咱全世界是排在这个前八，应该嘛是第四名齁、哦、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砸病例叫他去死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陈荣进行市政董盲犬体验，了解相关政策不足之处，力拼争取入主市府。直播先前防疫表现成了蓝白阵营攻防焦点，台北上柯文哲还为此对陈时中爆粗口。台湾防疫成绩到底如何？柯文哲的学生前台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明脸书发文，用数据来看比较客观，死亡人数跟疫苗涵盖率，台湾都是前段班的前段班，不要因为选举攻防妄自菲薄，抹煞众人曾经的负重前行。 他不会挺陈时中啊，这个我非常确信。陈时中不要以为那个防疫成绩是他的，那是全台湾人民的，全台湾医疗界，不是你的。我跟你讲，你只是给大家制造困扰而已。 防疫的工作本来就是大家一起要各自努力的，但是不需要特别去互相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柯文哲跟接班人黄珊珊同一笔空出气，但明明陈时中已经不断强调防疫成绩归功全民。 许立明是一个专业的人员，而且那时候在社会局也表现得很好。我想基本上的概念只是挺防疫，挺全民防疫，我们在世界的成绩算是好的。 以客观数据来说，台湾防疫成绩名列前茅。黄珊珊也曾接受专访时曾说防疫成绩有80分，如今又算满分是1000分，让陈时中忍无可忍。 这个叫就离谱了，然后选举的时候还是平常心，那友善，那把政策提出来，我想是最重要的。对，我想这都流于口水之战，不以众心长巧。就是说这选举如果再这样选下去，我们真的就没有留下什么正能量给社会了。 柯文哲黄珊珊连番炮轰，但前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明却称赞台湾防疫前段班中的前段班，连选举攻防抹杀负重前行，这番语重心长，恐怕前老板也得好好听进去。 苏培今天柯文哲看不爱叫许立明去试试， 嘿嘿，许立明是什么人？许立明是柯文哲原本钦定的接班人呢。你本来还没有看上黄珊珊之前，是原本是属于许立明来做他的接班人，来参选台北市市长。 对， 而且许立明因为做掉第一届伊的社会局丢掉了，觉得这个人不可靠，后来自己回台北大去当医生了，对不对？而且许立明还是什么？许立明是建议柯文哲删除敬老金，柯文哲供给他，柯文哲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他，说都是许立明害我的，他原本引以为傲的这个敬老金的删除，觉得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在柯文哲删掉敬老金之后，全部也会跟随着他把敬老金删除，后来没有，他被所有的长辈骂了之后，他恢复，结果呢，他把责任全部推给许立明，所以许立明基本上， 公主看不爱过去找一挂病例砸许立明， 他因为他没有办法砸他，而且许立明也在去年台北市疫情搞得最糟的时候，出来公然的指责柯文哲说你把疫苗打得最糟，就是许立明， 是 所以许立明他是台大医生，他是柯文哲所信赖的这个子弟兵，所以他其实讲了一个非常事实的状况，就是说台湾的防疫成绩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这是不容抹灭。但为什么在整个选举里面却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它拿出来来批评，是谁？就是柯文哲啊。 是 陈时中讲说我们疫苗成绩85分，我们整个防疫成绩打90分，陈时中有说这是我的成绩吗？没有啊，他说这是全台湾的成绩啊。结果陈时中讲完之后，柯文哲去接受专访，柯文哲的屁许啊，屁许说你去死一死吧，你去死吧，对不对？说这个不，我想要砸病例什么的，我说干嘛在做夸张的啊。你如果，而且柯文哲跟黄珊珊都是防疫的议员呢，你如果骂陈时中该去死的时候，那你该不该去死？你也需要啊。 我们慢慢叫人去死啦。 对啦。我是感觉说这是真正是真合理。而且我跟你说我感觉他没人去死这个事情。咱怎样一般民众在聊天都不会把叫人家去死这件事情挂在嘴巴上面。柯文哲是疑心呢。你只有一个疑心狼，你动不动就叫人家去死。而且还不止这一次，之前包含林颖梦，之前包含在骂这个郝龙斌的时候，也全部用这个死挂在嘴巴上面。你哪姐姐的人一也为，怎么会动不动就去刺激人家要不要死嘞？然后后来被陈时中骂说你没有口德，一个说你没有医德，到底谁没有医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啊，在2018年去上赵少康的节目啊，就讲到陈水扁啊的病情是 gay 啊，结果就被卫生局罚了20000。我刚刚要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别的打电话给林静怡林委员吼，林医师，甘问讲啊，违反医师法第二三条，这种人是不是都叫做无医德啊？伊讲丢，无唔丢，这都无医德，因为你是执行医生的职责的时候，知道了病情，你还把它公布出来，所以台北市柯文哲柯市长才是真正无医德，而且是卫生局认证没有医德的人呐、啊。 好，孟买春秋啊，一起路透社的记者啊，他不过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义工啊，这个陈时中打防疫成绩打85分，好、哦，结果他把中央社陈时中自评防疫被柯文哲呛，然后黄珊珊说分数不是自己打的。哦、所以这是黄珊珊说的，结果这个柯文哲那时候、啊、因为喊清零，可是后来破功了，柯文哲说我还是给自己打95分、啊哦啊、黄珊珊那不爱说分数不是自己打 的、啊、请教思琪， 碰到别人可以攻击的时候，而且这个人对象一定要是陈时中，因为他可以借由打击陈时中来获取政治利益、嗯、黄珊珊前9月30号怎么讲的，他在接受有台的专访的时候，他说台湾防帮陈时中打分数、哦、台湾防疫陈时中有80分 啊，一共至少80分以上， 至少80分，而且呢、嗯、我觉得陈时中不是挡疫苗，而是那个方式他觉得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改善，嗯，所以黄珊珊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已经认了防疫80分以上，而且没有挡疫苗，嗯，结果呢跟柯文哲同台的时候就80分，然后柯文哲说哎去死，然后黄珊珊讲了哈哈是满分1000分吗，嗯， 欸、那就变成只剩8分了、欸、 对，那所以你9月30号跟你昨天的讲话为什么有180度的大转变，因为你在选举你需要打击陈时中来获取政治利益，否则蓝的票回到蒋万安那个地方，你黄珊珊就什么都没有了、嗯、好，那如果你黄珊珊给他陈时中打80分，然后陈时中自己打85分，哎、欸，其实只有5分的差距，嗯，这5分的差距，你柯文哲就叫人家去死哦、嗯，啊，5分就是生死的这个距离，这也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吧？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要选举，然后所以就用这种非理性的方式，然后跟人家斗嘴，才会有我柯文哲的声量、嗯，而且我拉着黄珊珊一起，这样子黄珊珊才会有声量，否则黄珊珊就淹没在这个蒋万安的这个阴影之下了。嗯，我觉得在 你有感觉黄珊珊最近嘛遭惊呀， 对、嗯、他以前很多年前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嗯，后来跟柯文哲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然后现在碰到选举，我觉得他越走越偏激、嗯、而且越来越不正常、嗯、就是还蛮可惜的，原本是一个正常人，现在走到一个不正常，而且我觉得台湾政坛有柯文哲这种人、嗯、真的是台湾的悲哀啦， 好， 不可以动不动就出口讲这种恶毒的话了。 是，哎，方老师， 我想台湾的防疫成不成功，国际间数字很清楚。嗯，如果许立民都认为我们的防疫做得好，那我不晓得柯文哲他们国民党明天在唱衰的目的是什么。嗯、这个哈、啊，就像是那个德国纳粹的时候，那个传染部长戈培尔啊，他讲过一句名言了、啊：谎话讲1000遍变成真理。我觉得他们今天就是，不管国民党，不管是这个蒋万安，不管是柯文哲，就是每天在骂啊，防疫很烂，疫苗有问题，有弊端，为什么不敢公布啊底价，就不断在抹黑，然后造成就是说，我觉得陈时中过去可能有觉得说啊，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嗯，可是我觉得现在绝对不能这样子了，因为变成鸡飞成市了。 好，他这个柯哲跟黄珊珊接受访问。那主持人就问他，问黄珊珊说：“你有没有觉得柯市长常常失言呢、啊？”啊、哦，然后呢，柯文哲竟然抢答说：“我常常有哦，我自己不是失言。”义工啊，如同外界觉得外科医生都酌抱大玩喝酒，但如果那样在开刀房已经死人了啦。好、哦，柯文哲说：“好的，外科医生在开刀房啊，非常龟毛严肃，但只要一离开开刀房，就180度转变。”他说我就是这两种人的混合，我既是医生也是义工、哦、每一次你们每次都只看义工没有看到雍正、哦、问一下范老师，嗯，他要再说雍正什么意思， 雍正就是第一个他非常的独断、 啊，然后呢，错有很多错误的决定，嗯，啊，他如果是这样，他蛮像的啦，哎，啊，那因为一个人就是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嘛，就一个人孤芳自赏嘛，哦，啊，那然后呢，只用他自己的亲信嘛，嗯，啊，然后呢，这变成小圈子执政嘛，嗯，这点来讲，我觉得，当然，雍正有他另外一面，就是他大刀阔斧做了很多改革，嗯，但是很多的改革呢，也引发很大的反弹， 对， 那我觉得柯文哲他是要凸显是他的魄力，啊，他做了改革，可他改什么呢？嗯。他只是凸显他跟雍正一样的刚愎自用，嗯，所以我是觉得自己比喻成雍正，然后把自己啊说是济公，啊，他既玩世不恭啊，又大刀阔斧，好，啊，还用这个啊这个做很多的这些突破，可是我没靠啊，嗯，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说陈时中没有医德啊，因为人家说没有口德嘛，没有口德是事实嘛，但是你凭什么说陈时中没有医德？陈，嗯，时中在过去打医师这么久，他有没有讹诈病患的钱，或者他有没有啊医术出了什么大问题？嗯，没有啊，嗯。他防疫，他现在是防疫指挥，他只是防疫指挥官，他不是医生。嗯，哦，是当牙医是那块，你可以说是他有没有没有医德呢？你举不出证据，这就是毁谤啊！这对医生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侮辱哦。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当然我觉得陈时中不会去跟他计较， 对，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拿这个来抹黑陈时中。 柯文哲公上你知道一啊，一公他自己私演会了哈。笑称自己是勇于认错，但是拒绝改过，然后继续失言。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是在骄傲病人家。 你听到会生气不？ 足气啊！但是你气，伊都拄好想要和你足气的。我讲真嘅，我是觉得哈，其实柯文哲，我坦白讲，我起来干嘛一起报警 啊？但是最坏的示范。 对啊，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黄珊珊啊，嗯，因为黄珊珊坦白讲，他过去长期哦。不管是他刻意或自然流露出来，他就是希望他营造出一个很知性感性的那种都会女性从政的那种形象，嗯嗯哦，啊，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也都觉得说，哎，他确实有展现出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但是现在，哦，我就常讲这个近朱者赤近柯者黑啊，嗯，他为了这个卸任之后为了蹭声量，为了担心说自己的这个声望不保，跟柯文哲越战